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讲到秦佳怡开了一家海上的流动图书馆，那么他有什么样的经历让他对书呢如此的钟爱呢？他在开办图书馆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呢？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秦佳怡对书的热爱呢，始于童年。他所长大的村子里面，当时啊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书，所以呢，他非常的珍惜哈这些书籍。Kids love of books 啊，对某一个东西的喜爱，我们直接用这个词 love 来翻译哈。Love of books started in childhood， 始于童年啊，这很简单。She grew up in a small village where few books were available， 生长在一个小的农村，后面跟的是一个定语从句修饰前面这个 village 啊，这个村子，当时啊这个村子里面这个书啊不是很多哈，因此呢用的是 few books， 这个 few F-E-W 这次我们讲过哈，如果它前面不加 a few 哈，这个不定冠词 a， 那么它表示的说几乎没有的意思，因此呢这个 few books were available 表示呢几乎呢看不到这个书。同时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这个词 available 哈，表示可行的可能的，表示有时间的啊，因此呢我们可以说 I will be available tomorrow， 我明天有时间。如果说一个东西 available， 表示这个东西是可以用的，比如说 The room is available now， 现在呢您可以使用这个房间了。 So she cherished them very much， 因此啊她非常的珍惜这些书，用的是 cherish， C-H-E-R-I-S-H， 表示特别的珍惜啊，这个词啊希望同学们记起来，有一定难度哈，表示特别的重视，特别的珍惜，珍惜某一个人啊 ，cherish somebody， 那么也可以珍惜一个东西，像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书哈，可以 cherish book， 同时啊，我们可以珍惜哈那一段友谊哈 ，cherish the friendship。所以说，我们这个词啊 ，cherish 表示对一个东西特别的钟爱，特别的喜爱。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呢，他每天的任务啊是放牛，这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因为呢，他有很多的时间哈在山上看书，他无法抗拒书的魅力。When she was a child, she was assigned a task every day. 每天分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哈，这里面是被分给了一个任务。Be assigned a task, A-S-S-I-G-N 这个词哈，我们讲过，表示呢分配的意思哈，可以指呢老师分配给学生的一个功课哈。那么学生被 assigned a homework。因此呢我们说家庭作业也可以叫做 homework assignment 啊，把这个 assign 后面加 ment 表示说要做的功课。另外呢这个 assign 也可以表示说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公司或老板呢分给员工的一项工作，他被指派了，被安排了某一项工作。 be assigned a task， 哎，同学们记下来， somebody be assigned a task。 放牛这个放啊，我们说用这个 herd H-E-R-D 这个词啊，原来呢是英文里面的一个单位词哈，是一个量词，表示一群的意思哈，一群这个牛啊羊啊等等，用这个 herd 这个词，但是呢这里面这个 herd 是一个动词了。 It was my favorite housework 啊，是他特别喜欢的工作了。 Because I had a lot of time to read on the mountains， 因此呢他在山上有很多闲暇时光，能够静下心来进行呢认真的阅读。She said, I cannot resist the charm of books. 她无法拒绝书给她带来的诱惑哈，这里面用的是 resist, R-E-S-I-S-T, 后面是这个 charm, C-H-A-R-M, 拒绝哈某一个东西的这个魅力，resist the charm， 输的这个魅力哈，以及呢像一些体育比赛哈，比如像这个足球篮球哈，它的这个魅力哈， I cannot resist the charm of baseball of basketball of football 哈，等等哈，可以换其他的名词哈，表示一个东西给你带来的无穷的这个魅力。在2011年啊，秦佳宜在海口繁华的街道呢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书店，之后呢又在琼中的一个村子里面开设了第二家书店，再后来在琼海市的哈一个河边开了第三家书店。 In 2011秦 open 和 first bookstore in the bustling street in 海口。哎，这里面看一下这个海口哈，这个马路的前面跟了一个形容词叫 bustling， B-U-S-T-L-I-N-G， bustling。同时注意一下，这个 T 是不发音的 ，bustling street 表示呢非常繁华的、繁荣的意思哈，表示熙熙攘攘啊，都可以用这个字 bustling hustling 啊，表示说对一个街道、对一个市中心进行修饰的话呢，我们除了用这个 busy 啊，这个 crowded 这样子来形容之外呢，今天我们学了另外一个词来表示说这个地方非常的热闹，叫 bustling street in 海口。Then a second in the village of 琼州。And a third along a riverbank in the city of 琼海。当时啊，很多人都嘲笑他，认为呢，他呢开书店上瘾。同时啊，很多人不太理解，因为啊，他们认为现在很少人喜欢呢经营哈、啊、这个实体的书店。Many people laugh at me， 嘲笑哈、啊、laugh at and think I'm addicted to opening bookstores。后面跟的一个词组是 be addicted to，be addicted to 表示说。痴迷于某件事情，上瘾。我们可以说呢，一个人对电影、对巧克力啊，对某一个东西上瘾的话呢，我们可以用 I am addicted to chocolate, I am addicted to sport, 哎，等等哈。后面呢，可以跟吃的、娱乐项目、电影、书等等哈，都可以用这个词 to something。同时啊，注意一下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后面呢需要跟名词。如果说要求跟动词的话呢，这个动词后面要加 ing 的形式 opening a bookstore。 现在很多人认为啊，经营实体书店呢不赚钱哈、啊，因此呢很多人不太理解它。 Few people like to run a brick and mortar bookstores。 哎，这里面有了一个词呢叫做实体书店，这个实体书店呢用的是 brick 砖头、啊、B-R-I-C-K 这个 brick 砖头，后面是这个 mortar M-O-R-T-A-R， 表示说在修建一个建筑的时候呢，我们用的那个灰和砖头呢才可以呢把一个楼给它盖起来。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实体的某一个东西呢叫做 brick and mortar， 后面加一个 bookstore， 或者是像这个 supermarket 实体的超市啊，实体的一些菜店啊等等哈，都用这个词哈 brick and mortar。 那么在数字阅读和网上书城的面前啊，中国的实体书店的确呢在经营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Chinese brick and mortar bookstore are struggling， 挣扎哈，这个词原来意思哈，在这里面表示说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在努力的在经营哈，能够生存下去。 Losing out to digital reading and online shopping， 原因非常简单，由于呢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数字化的阅读哈，以及呢还有这个 online shopping网上的这个购物。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秦佳宜他这个书店的经营的效果如何哈。去年秦佳宜书店的平均月收入呢还不到3000元，还不足以呢支付这个租金。 Last year the average monthly revenue of Qin's bookstore was less than 3000 yuan。哎，这里面他提到的一个词呢叫做 average， 平均的一个 monthly revenue 啊，表示说他的收益收入啊 ,R-E-V-E-N-U-E, revenue 啊，收入 of each of Qin's bookstore was less than 3000 yuan, not enough to cover the rent, 连这个租金啊都不能够支付啊，所以说呢的确经营方面呢出现了一定的困难。However, 然而秦佳宜呢并不认为现在这个事业啊，他这个生意啊没有希望，因为呢他觉得读书的需求呢会越来越大，他总是能够想出好的点子让他的生意呢能够得以生存下去。However, Qin does not believe that her cause is a blind alley. 他不认为他的这个事业用的词呢叫 cause, C-A-U-S-E,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说一个人所追求的一件事情叫这个 cause。他认为呢他的事业呢不是一个 blind alley, 啊，这个词我们 blind 是这个盲的。他们这个 alley 呢 A-L-L-E-Y, 表示一个胡同的意思。如果说一个人做的事情呢是一个 blind alley, 表示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呢他不这么认为。Because she feels there is growing demand to read. 他认为呢人们阅读的需求呢是不断的增长的。And has always come up with, 能够想出啊这个词组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to make her business thrive, 让他的生意呢能够存活下去。他呢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子，因为呢海南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因此呢他想把他的书店和海南的旅游有机的结合起来。热带的气候和美丽的风景，以及呢棕榈树环绕的海南岛呢是一个顶级的旅游的一个目的地。这里面讲到了几个特色哈，第一个呢是叫 Palm Fringe Hainan, 啊，用的是这个 Palm, 棕榈树哈 ,P-A-L-M, 后面加一个 Fringe, F-R-I-N-G-E, 哈，同时呢加一个 ED 的形式哈，表示一个被动语态哈 ,Palm Fringe Hainan is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哈，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because of tropical weather, 一个热带的气候。And a beautiful scenery, 美丽的景色哈，两个词，一个是 tropical weather and a beautiful scenery。他后来呢开始推广一种阅读旅行的这么一个模式哈，他把其中的一艘船啊改成了一个有八张床的一个旅馆，每张床的价格从199元到299元不等，这样呢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同时啊让他们从图书馆，啊，购买书籍。 She startedpromoting a model, 推广一个模式哈，叫 promote a model, traveling while reading, 边旅行边阅读。 She transferred one of the ship in the floating library, 啊，在这个流动的图书馆里面的一个船啊变成了一个 inn, 这个 inn 表示一个小旅馆。 With 8 beds at a price ranging from, 啊，那么一个价格从199元用的是 range,from, R-A-N-G-E, range from, 到呢299元 ,299 yuan per bed, to attract tourists, 吸引更多的游客 ,and allow them to buy books from the library, 让他们在图书馆里面购买这些书籍。同时啊他和他的合作伙伴研发了书签、书架和书包等产品，让游客呢可以花更多的钱。Meanwhile, she and her partners have createdproducts, 研发这个词 create, such as bookmarks, 这书签 bookmark, book racks, 书架后面加个 R-A-C-K, and school bags, 书包等等哈 to make tourists spend more. 同时啊流动的图书馆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在中午啊或学生们放学之后他们会到图书馆去读书。The floating library has transformed the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too.啊，改变了当地的居民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啊，这里面用的是 transform 啊 T-R-A-N-S-F-O-R-M 这个词我们讲过，改变了一个形式。 At noon or after students finish school, they rush to the library to read. 很快的，还用一个动词叫 rush, 非常快的跑到图书馆来进行阅读啊 ,rush the library to read. 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Qin loves books, started in childhood. She grew up in a small village where few books were available, so she cherished them very much. When she was a child, she was assigned a task every day, herding cattle. It was my favorite housework because I had a lot of time to read on the mountains, she said. I cannot resist the charm of books. In 2011, Qin opened her first bookstore in Bustling Street in Haikou, then a second in the village of Qingzhou, and a third along the riverbank in the city of Qinghai. Many people laugh at me and think I'm addicted to opening bookstore.Few people like to run brick-and-mortar bookstore now, she said. Chinese brick-and-mortar bookstores are struggling, losing out to digital reading and online shopping. Last year, the average monthly revenue of each Qin's bookstores was less than 3,000 yuan, not enough to cover the rent. However, Qin does not believe her cause is a blind alley because she feels there's growing demand to read and has always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to make her business survive.Palm Fringe Hainan is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because of a tropical weather and beautiful scenery. She started promoting a model traveling while reading. She transferred one of the ships in a floating library into an inn with 8 beds at a price ranging from 199 yuan to 299 yuan per bed to attract the tourists and allow them to buy books from the library.Meanwhile, she and her partner has created products such as bookmarks, book racks, and book bags to make tourists spend more. The floating library has transformed the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too. At noon or after students finish school, they rush to the library to read.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让我们欣赏由王嘉瑞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Mittens Nick has a new kitten. His name is Mittens. Mittens, this is your new home, says Nick. Mittens looks around. Everything is new and big. Mittens is scaredMittens wants a hiding place. He wants a small place just for him. Soon, Mittens runs out of the room. Soon, Mittens runs behind the TV. It is too loud. Soon, Mittens runs under the sofa. It is too dark. Soon, Mittens runs down the hall and under a bed. This is it. Mittens has a hiding place.He has a small place just for him, but everything is still new. Mittens is still scared. Mittens cries, meow. Mittens, where are you? Comes Nick. Meow, meow, meow. There you are. Don't cry, Mittens, says Nick. Nick lets down. You are safe now, says Nick. I will take care of you.Mittens moves toward Nick. I will be your friend, says Nick. Purr. Mittens. Nick has a new kitten. His name is Mittens. Mittens, this is your new home, says Nick. Mittens looks around. Everything is new and big. Mittens is scared. Mittens wants a hiding place. He wants a small place just for him. Soon,Mittens runs out of the room. Soon, Mittens runs behind the TV. It is too loud. Soon, Mittens runs under the sofa. It is too dark. Soon, Mittens runs down the hall and under a bed. This is it. Mittens has a hiding place. He has a small place just for him. But everything is still new. Mittens is still scared.Mittens cries, meow. Mittens, where are you? Comes Nick. Meow, meow, meow. There you are. Don't cry, Mittens, says Nick. Nick lets down. You are safe now, says Nick.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Mittens moves toward Nick. I will be your friend, says Nick.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读、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巨龙天平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very smart girl and a mean drago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了，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小女孩和一条不太友好的龙的故事。Meanwhile, it is all about math. 那同时呢，这也是关于数学方面的一本故事书呢。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Dragon's Scales. 那今天呢，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巨龙的天平。Once there was a small town beside a wide river. The town was called Berry Town. Everyone who lived there was crazy about berries. 从前呢，在宽宽的河水旁坐落着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叫做果子镇。果子镇上的每一个人呢，对于果子都非常非常的热衷。They loved to eat berries. They loved to look at berries. They even loved to smell berries. 那他们都非常喜欢吃果子，喜欢看果子，甚至是喜欢去闻果子。In the spring,The people of Berry Town went over the bridge, across the river, and to the fields. 那在春天的时候呢，果子镇上的人们呢，会走过大桥，跨过河流，来到田地里。 There they planted all kinds of berries. 那在田地里面呢，他们会种上各种各样的果子。比如说吧 ，strawberries, blueberries, blackberries, raspberries,and even huckleberries. 哦，那他们都会种什么呢？ 草莓、蓝莓、黑莓、覆盆子，甚至是月菊。In the summer, when the berries were ripe, there was a big parade. Everyone marched through the town on their way to the berry fields. 那在夏天的时候啊，当果子成熟了，那会有一个盛大的游行，每一个人呢都会穿过果子镇来到田地里。 But one year, when the people of Berry Town reached the bridge, something was wrong. 但是有一年呢，当果子镇的人们到达大桥的时候，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儿了。 That something was very big, very scaly, and very scary. 那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长着鳞片，而且很吓人的东西站在那儿。那是什么呢？ It was a dragon. No one may cross this bridge, the dragon said. The berries are all mine. 哦，原来是一头巨龙。这头巨龙就说呀，没人可以跨过这座大桥，这些果子都是我的啦。哈哈哈哈。 The town people sadly turned away. They wanted the berries, but what could they do? 那镇上的人们呢，都伤心地转头往回走了。他们确实是想要这些果子，但是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The dragon was bigger and stronger and scarier than any of them. Wait, came a small voice.It was a little girl named Holly. 那你知道这头巨龙啊，个头非常大，非常强壮，也非常吓人，他们任何人都敌不过他。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说道，请等一等。哦，原来是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 Holly。 哦，这个小女孩要做什么呢？ I have an idea.Holly said to the dragon, Let's have a contest. If I win, you have to go away. Okay, said the dragon. But if I win, then everyone has to work in the berry fields for me. 然后呢， Holly 就对这只巨龙说道了，我有一个主意，让我们来一场比赛怎么样？如果我要是赢的话，你就必须走开。然后这头巨龙就说呀， 好啊，但是如果要是我赢了，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果子地里面为我干活。 Is that okay? Holly asked.